却欢腾锣鼓响在天地间，好一片绿草地，好一片艳阳天，好一片欢腾锣鼓响在天涯天地间。 想在人间，你看

想起我铃声。

shock dollars, I love you, Kabul. Maybe I didn't hear. I heard you in the low hill, badly, busy, well, holy love. I like the fish, he has been clear, best bosa, pity, and dosa, ya dosa, shayla, best bosa.我来爱老为的我白天我把爱家路上毕竟也都是也都是谁来不是不散我来爱老为的我白天我把爱家路上白是也都是我把爱家路上还为了不是不散我把爱家路上白是不是不是不散我把爱家路上白是不是不是不散我把爱家路上Best Pusa 心飘去的地方，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 有你有我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

你说话。

染红了冰雪大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小羚羊还在久久的寻觅啊啊啊一只小羚羊在久久的寻 继续来听歌，下面请欣赏的是刘和刚演唱的《苍天下的太阳路》，苏小明带出的《我的家在哪里》，李双江演唱的《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宋祖英演唱的《辣妹子》。 采菊，我的野山，你是沉浮我的海。一辈子把你揣在怀，心我扶老的手，心对心敞开，说着相亲的话，情与情隔绝，我含撒千家为金秋，我赤子情爱捧出怀，你是父母不富足，哪来举国笑颜开？爱情是苍天，民心像太阳，苍天下的太阳把我双脚不走完。 下去。